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这里是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今天是5月9号，星期三。每个周三我们都会跟大家来说一说找工作的一些话题。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是北京人才市场报的雷雨田。雨田你好。 香露你好。 嗯，甜甜的雨田又来了，今天呢带来了很多的招聘的信息啊，其中有神州数码集团的2018年春季招聘的信息，此外呢还有一些互联网公司的招聘信息，当然也包括北京市的一些著名企业，比如说三元啊的招聘信息等等。那么在发布这些招聘职位之前呢，要跟大家来聊一个话题，大家有没有看一部最近在网上很多人都在热议啊，热议就包括褒义和贬义的电视剧，叫《北京女子图鉴》啊。雨田看了没有？ 我还真没有看，但是我有搜索一些关于他的评论帖 啊。你认为不值得看？是没有时间看，想看 会不会被打？对，就是觉得槽点还是挺多的。 槽点很多哈。 嗯， 对，其实这部戏呢是讲述的是一个四川本地的大学毕业生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来到北京打拼啊奋斗的一个故事。每集呢基本上是反映他一年的经历哈。那么每次呢都会设计一些的情节啊，怎么讲述这个姑娘啊在北京所遇到的种种人和事啊。那你觉得有哪些是你想吐槽的地方，和我们真正的职场有哪些不一样？ 对，其实可能我觉得要让我吐槽的话，我也就只能吐槽就是职场这个部分，因为平常我的工作也是就是跟这方面相关。我觉得在职场的这个描写上面有一些我感觉不太和真实的北漂族相同。有一些成分我觉得真的确实只能在戏剧当中出现，这个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有的。 比如说呢？ 比如说我觉得就是啊，我看到了一个分析帖，然后它里面说就是这个姑娘跟她的一个老板同住，然后她的老板会跟她说，我的这些包包啊化妆品啊你喜欢什么你就拿去用吧。 啊，是老板把她的其中的一套房子租给了她吗？ 啊，对对对， 是那个是个女老板哈。 对，然后就跟她说我的这些东西你可以随便用啊。我觉得就是这种场景我觉得真的就只有在戏剧中才能出现。我觉得平常就是如果说一个北漂族能够有幸啊和自己的老板住在一起，我觉得应该是不是很现实。而且还有就是职场上面的一些我觉得表现上面我觉得不是真实的。比如说就像领导会吐槽他的这个员工做工作不认真不够仔细，但是他的这个台词我觉得真的是让我觉得不可想象啊。 其中有那么一个情节，就是 一个小组长给下属开会、 嗯、 是吧，要提交方案了、 嗯、 大家都交来自己的方案、嗯、 对对对， 那么有一个人呢交来的是去年或上一次提案 对 用过的方案旧的、 嗯、没错， 还有个人呢明明要用 PPT 他用的是 Word， 嗯， 是吧， 嗯，还有就是抄袭的是别家的 slogan 然后就直接就交上去了， 这个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发生吗？ 这个真的不可能发生，我觉得绝对不可能发生，因为这都是太低级的错误了、 嗯、 这种错误足够他就直接被 fire。 所以有人说这个编剧哈、嗯啊，他是不是没有在这个职场当中真正的职场当中体验过生活哈、啊？当然还有更多的评论认为呢，就是某些观点、 嗯、 似乎呢有三观不正的嫌疑、 嗯、 啊、 嗯， 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这个剧中的女主角叫陈可啊，为了展示她不靠男人的这个独立的一面啊，非常努力。但事实上呢、 嗯、 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出现什么那样的桥段呢，就是像企图强暴自己的老乡啊求介绍工作。这是一个。啊，就是他把他老乡给推开了，然后呢愤而离开他的住的地方，然后呢又回去了，说那你给我介绍那工作我还能不能去 啊，对对对， 因为这是他能去工作的第一个工作、 啊、 还有就是只接受接受了只见过一面的已婚老板的馈赠啊、 嗯， 就是见过一面，后来那个老板就请他去参加一个宴席啊， 嗯， 局，还送给他一个东西， 嗯， 另外呢向顶头上司投怀送抱啊，还有向差点潜规则自己的大领导去求助 啊， 啊，对对对，有这样的情节和桥段，就是而且那个还是自己的前老板， 嗯， 然后就因为现老板跟他说，哎，你要去，哎，一定搞定这个客户，然后他很着急，他又回去给自己的前老板、 嗯、 大上司打电话说，哎，你可不可以帮帮我？我觉得这些桥段都真的是， 事实上在生活当中有这么人格不独立、尊严缺失的职场女性吗？ 嗯， 不能说没有，但是 对很少。 如果用一个剧来展示出来的话， 对， 至少这是比较罕见罕见的。 嗯，对对，我觉得是、嗯、 是。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女主角特别喜欢买 LV 的包， 嗯、 她想买买不起，嗯、她的屏保是个 LV 的这个图照片，对吧？ 嗯。 那么同时呢，又要说为了梦想啊奋斗啊留在北京，一方面享受这种虚荣所带来的这种快感， 嗯。嗯 实话实说啊， 嗯， 我想问一下雨田、 嗯、 就是这种 LV 也好或者是这种奢侈品牌对于刚刚进入社会的女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嗯，我觉得其实嗯化妆品啊名牌包包啊 嗯 这些奢侈品对于每个女孩子来说都是一种极强的诱惑力。 嗯， 然后就是我们平常您像我其实也是就特别喜欢奢侈品嘛。但是呢我觉得嗯可能刚进入职场的时候嗯奢侈品对于我来说的确就是奢侈，就只有这两个字。 嗯、 所以嗯可能我个人来说我会去希望自己通过自己的一个努力然后用我自己的钱哎能够去买到这样、 嗯、 能够真正有一天嗯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让奢侈品进到我的这个口袋里。 就还是靠自己努力来奋斗。 对对对对没错。 但有没有就是把它当成一个短期的梦想、嗯、就是上升到一种追求的高度。 我觉得可能嗯我身边没有这样的人、 嗯、 我觉得大家可能更多的是去追求一种职业上面的梦想和理想、 嗯嗯、 这样的一个目标而不会简简单单只把奢侈品作为一个自己追求的目标我觉得太肤浅了、啊、 嗯太肤浅就是 对对对 同时这个电视剧把这一面展示出来似乎在这个影响上面、 嗯、 大家也认为 对 有点不太好、 就是 大家说虚荣心多少还是有一点、 对对对对对 谁没有点虚荣心 对 吧 没错嘛 对 都有的 都有一点但是如果你通过这样一个角色把虚荣心无限的放大 嗯嗯有点就是夸张了就是 夸张了 对太夸张了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是不是有点嗯不够真实 这个戏里面有一句台词啊很多人看完之后都在乐就是说有的人背 LV 啊背个真的像假的有的人背个假的像真的 哎、啊、对对对是其实现实生活中我也觉得就是有这样的没错 另外呢就是还有人说你看、 嗯、 这里面有一句台词说、 嗯、 这个人背着 LV 去什么挤公交一定是假的、 啊、 但是在生活当中这样的人不在少数的 嗯对确实是有这样的人存在、 嗯、 但是我觉得 这个是个例。 嗯 嗯，我觉得它不能代表大部分的职场女性。 嗯，就是说如果电视剧要反映一定的社会真实的话，那还是应该呢， 嗯， 注意你的尺度， 对对， 你的比例， 对 吧？对， 它应该起码是能够代表大部分人， 嗯， 而不是只是把少数人的一个个例， 嗯， 特别极端的一个特征拿出来无限放大。 嗯嗯，我相信就是还是有一些人啊，背着真 LV 去挤公交，这个是大家的自由。 对，对，有啊，当然有了， 是没错啊，但是呢， 嗯， 也绝对不是绝大多数。 对。所以说这个就是有一个尺度在嘛。 是，总之呢，这个戏呢打的是这个职场戏啊， 嗯， 但是很多的这种真正的职场工作环境，嗯，包括呢大家在这个他乡奋斗的这种真实的心路历程，包括大家自己努力的这个途径啊， 嗯， 和现实还是存在 对 比较大的差距。 嗯，对， 嗯嗯，好，那我们在下半段一开始的时候也会请雨田来讲，嗯，讲一讲他身边的一位算是北漂哈， 嗯，对， 哎， 对， 在北京奋斗的经历，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嗯，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实打实的来发布招聘信息了啊。在刚刚说的这个电视剧当中，找工作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特别是从外地过来啊， 嗯， 那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各位啊，不管是在北京常住还是刚刚从五湖四海赶过来的朋友，寻找梦想的朋友，提供啊第一个啊在北京的工作机会。首先来看第一家公司，这家公司还比较大，叫神州数码，它目前在发布一个比较大的这个招聘。 嗯，这个神州数码集团它是最近公布了它2018年的这个春季招聘计划，然后他们有一个这个英才项目，主要就是面向这个2018届的优秀毕业生，他的为他们提出的一个职业发展计划，然后这次带来的岗位也挺多的。 好，我们一个一个介绍哈。 嗯。嗯， 其中呢有客户产品销售专员， 嗯， 这个呢是面向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沈阳、南京很多城市的， 嗯， 工作的内容呢主要是，做客户渠道开发和维护，另外就是协调产品技术等资源，推进项目销售的进程， 嗯， 完成公司下达的销售指标和利润指标。实际上呢，这是一个销售岗位啊， 对， 是一个销售岗位。 嗯， 要求就是刚才雨田所介绍的2018届的本科及以上的应届毕业生啊。 嗯， 嗯，专业好像不限。 嗯，对，专业它没有限制。然后第二个呢是市场专员， 这个主要是在北京。 嗯，对，这个主要在北京，然后它主要就是负责这个市场计划，审核市场计划，并且完成这个签批流程工作，然后负责对各部门市场费用的分摊审核，以及向领导汇报各部门这个市场费用的状况等等。 嗯，这两个专业，这两个岗位都是专业不限的哈。 嗯， 要求是应届毕业生，不过呢后面这个岗位市场专员还是要求能够熟练使用 Excel、 PPT 等办公软件。 嗯， 第三个岗位呢是商务专员，这个工作地点也是在北京，工作内容和前面有一些不太一样。 对，他的这个主要是负责商务操作，然后还有财务管理、存货管理，以及协助事业部、库房、报关部应付等各部门处理与采购相关的事宜。 嗯，主要就是包括商务操作、账务管理、存货管理， 嗯， 啊等等。这个要求呢是应届毕业生同时学财务会计和统计学专业的同学优先考虑。 嗯， 对于英语呢也有一定的要求，啊，同时要求他有一定的会计基础，能够熟练使用 Office 的办公软件。 嗯， 第四个岗位呢是经营计划专员。 这个经营计划专员呢，他主要就是负责每月审核经营计划，然后跟进事业部收入、损益、费用、风险等达成情况，及时掌握计划变动原因，以及编写月度及季度经营分析， 然后编制预算向事业部，然后宣传这个政策变化点，审核事业部的预算合理性等等。 嗯，这个要求呢是财务、会计、金融、数学、统计等相关专业的应届毕业生。以上这些岗位啊，公司都是有七险一金，也就是说会有 它是 五险一金之外的另外两个险。 对，它是有补充医疗保险和补充养老保险。对， 那么还有年度体检，包括餐补、交通补助、住房补贴和通讯补贴。另外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到这个公司的网站上去找到招聘的这个页面，或者是发简历到他们指定的邮箱啊，大家可以到网上具体去查询一下。我们今天就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哈。他们招聘的这个流程是分为投递简历和在线评测以及邀约面试，到最后的 offer 的发放。好，这是一家比较著名的上市公司的一个招聘信息。我们再来看第二家招聘单位，这个公司呢叫北京金利泰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简单的来说呢，他们有一个 4S 店。 对， 很多的员工都是在这个 4S 店里工作啊。好，我们雨天一起来说说。 他的这个岗位呢，第一个就是 4S 店汽车市场专员，他的这个薪酬是在6000到8000，招聘人数是3个人。要求呢是一年以上策划或有 4S 店经验者优先，就是负责汇报市场活动，提供竞争对手信息，然后还有针对网络宣传软文有良好的写作能力等等。 另外呢，就是如果有大型活动的管理经验的话，他们会优先考虑哈。应该来说需要他去策划一些活动，那前期的文案呀、资料的搜集呀、包括这个媒体的这个宣传呀、等等，可能都需要他来参与和跟进。那么招3个人，薪酬是6000到8000。另外招2名客服文员，薪酬是4000到6000。 对，这个客服文员呢，他主要就是做这个新车成交客户的这个销售满意度回访，以及售后服务客户的满意度回访。通过电话呀、短信、电邮、书信等各种途径，为用户提供细心周到的售后服务。 是，这个工作也很重要啊。就是买了车如果有问题，那么消费者肯定会直接跟他们先沟通一下。 对， 当然他们也会回访。这个要求是专科以上的学历，一年以上的工作经验，另外就是对于沟通能力、应变能力还是有一定的要求。还有就是要了解汽车的一些基本常识、档案管理的知识和电脑操作的一些技能。毕竟是跟车有关，所以说这方面的一些专业知识啊，这家公司是不是负责培训，还是说对于这个应聘者本身就有一些这个要求，大家一会儿啊，我们说电话的时候也可以再咨询一下哈。这是招2名客服文员，薪酬是4000到6000。下面这个工作薪酬高一点。车险续保专员，薪酬是4000到7000。 对，这个车险续保专员呢，他招的人数还不少，招10个人，主要就是向客户提供保险咨询和报价服务，以及联系保险到期的客户提出这个续保建议，然后跟进这个意向客户，完成这个保险目标。 是，这个不知道大家去 4S 店的时候啊，做过保养也好，或者是买过车险也好哈，后续这家公司有没有再会给你打电话？反正我是接到不少，就是 4S 店也可以在那里给这些客户上保险嘛，是吧？他们和一些保险公司合作。其实这个工作也非常的重要，所以你看他们招10个人嘛。招10个人。此外还有个岗位叫保险出单员，他们招3个，薪酬是6000到8000。 他的这个保险出单员呢，就是主要负责客户新保、续保相关的出单工作，然后负责对车险到期的客户进行联系，并且完成这个客户续保，以及就是负责客户保险信息的收集整理，然后还有就是负责续保业务邀约及统计分析等等。 好，这个岗位就是比前面那个岗位薪酬又高一点点。 6000到8000。 对， 这么一看呢，在这家公司工作哈、啊， 嗯， 薪酬比较高的就是第一个 4S 店汽车市场专员和 4S 店的保险出单 员。 嗯，当然汽车销售他们并没有招聘啊，并没有招聘。 嗯， 好，这家公司的地点呢在哪里？在朝阳区的南四环那边啊。 嗯，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是87680081-101，87680081-101，联系人王女士。 嗯，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周三呢，我们会和大家来发布一些最新的招聘数据以及就业数据，还有就是实实在在的正在招聘的职位。下面这家公司呢是一个互联网公司啊 ，O2O， 主要是做这个汽车服务的，叫北京有信宜家科技有限公司，他们对外呢叫滴答滴， 对， 出行记啊，是这么一个对外的称呼。 嗯， 但目前呢，他们招很多人，有客户服务管理员、培训助理、审核专员、电商运营专员、二手车线上评估师、行政还有法律专员、审核风控等等啊。 嗯， 我们简单的为大家介绍几个。首先说这个客服吧。 嗯，这个客服它主要是招这个高中毕业，然后负责受理客户电话或 email 资讯，协助客户处理各种疑问的，然后以及就是客户电话的集中受理，接受用户对相关业务的咨询、报账、投诉及业务申请等等。 他这个薪酬是4000-6000。 对， 估计这公司呢也有些融资，所以说在招聘的时候呢也是比较下本儿。 没错。 好，招5名哈。 嗯， 还有培训助理薪酬是6000-9000，当然对方这么说大家一定要问 啊，对对对， 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怎么才能够达到， 嗯 啊，包括这个薪酬是怎么构成的， 对， 有没有一些考核的指标。 嗯 啊，另外就是在签合同的时候一定要落实在纸面上哈。 嗯， 好，我们说回这个培训助理。 嗯，这个培训助理呢他是招2名，然后主要就是负责协助培训经理进行员工的入职培训，以及协助培训经理制定公司的培训手册，听从这个领导的安排完成对其他部门的培训工作。 嗯，这个得出差啊。 嗯， 2名薪酬是6000-9000。还有就是审核专员也招2名，薪酬是5000-8000。 嗯，这个审核专员呢他主要就是负责按照公司业务要求进行平台代理商、新车及二手车客户、商户商城的资料审查， 嗯， 以及审核这个客户信息、调查这个交易真实性等等。 是，嗯，要对这个风险提前做好应对的准备哈。 嗯，对， 这个要求呢是有1年以上的汽车金融、电商等风控审核的经验。 嗯， 学历呢是大专及以上的学历就可以啊。 嗯， 这个就是特别谈到有可能会出差啊，根据工作的需要。 对， 还招2名电商运营专员，薪酬也是6000-8000。 嗯，这个电商运营专员他主要负责的就是这个 APP 商城、物料管理维护、商品资料上传、定价、商品入仓以及商城的日常运营，包括这个营销策划呀、活动报销啊，以及后台选品等等。 嗯 嗯， 这个要求呢是1年以上的电子商务运营经验，熟悉商城的物料管理。另外如果说有天猫啊、京东啊等这些电子商务平台1年以上的运营经验会优先考虑。嗯，对学历的要求倒不是很高，大专及以上的学历就可以哈。 嗯， 我们发现就是互联网公司， 嗯， 确实在招聘薪酬上面还是，要比一些传统行业有竞争力一些啊。 对对对。 嗯，我们再来看这个跟行政有关的工作。 嗯， 招一个行政专员，薪酬是4000-6000。 嗯，他其实这个行政专员就是协助领导处理日常事务，还有这个日程安排，负责可能预订机票呀、酒店呀，还有公司的各项会议的通知记录、分发及存档，以及跟进落实各项决议等等。嗯， 他这个要求是涉外文秘等相关专业，就是文笔得好，专科以上的学历。此外呢还得有 C1 的驾照，得有本儿。 哎， 持记驾龄不低于3年。 证明你还得开得好。 还得会给公司开车啊。 对， 招一个。 下面这个呢是跟他们的业务有关的，二手车线上评估师，这个是招一名，薪酬是6000到8000啊，这个比较好理解啊，他要求有一年以上的这个线上线下的评估或者是经销的经验。 嗯， 还有就是招一名法律专员。 对，这个法律专员也是薪酬很高，6000到10000，然后招聘人数是一个人，他主要就是负责起草、审查和修改公司各类规章制度等法律文书及合同，然后代理公司处理各类诉讼、仲裁或非诉讼法律事务，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等等。 一般刚刚成立的互联网公司，特别是这种 2C 端的互联网公司啊，这种工作量会比较大一些。 对。 他们的要求倒也不高，一年以上的企业法务工作经验就可以。 嗯， 另外呢，得是全日制本科及以上法律专业的这么一个学历背景。 嗯， 如果通过司法考试是最好。此外就是一些他们对于法务的基本要求了哈，我们就不多介绍了。 嗯， 再来看第八个岗位，审核风控专员，审核风控啊，薪酬是6000到8000。 对，这个审核风控专员呢，他主要就是负责完善业务合规培训及工作合规风险情况的监控，重点参与虚假订单及反作弊、欺诈等工作。 对，这个工作非常的重要，对于这些公司来说，是给公司省钱的一个岗位啊， 避免踩坑。 对，防止这个钱财被内外人士哈，钻了漏洞啊，所流失。那么他这个要求呢，是对团购啊、汽车金融、电商等行业的销售流程及风险点，尤其是虚假交易、反作弊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有汽车信贷风控经验的话是优先考虑。 嗯， 此外还谈到一个人品的问题，为人正直刚硬，做事原则性强，有良好的职业操守。 嗯， 这是一个把关的岗位。 对， 嗯。好，再来看另外一个市场方面的岗位，叫渠道拓展，招一个人，薪酬是8000到10000。 嗯，这个渠道拓展呢，它主要就是根据公司下达的任务，制定招商计划，然后完成招商任务，还有就是负责平台，就是汽车后市场、金融类的招商推广工作等等。 对，那这个要有3年、啊，三年的相关的工作经验。 嗯。 好，那么以上的信息呢是来自于一家做汽车领域 O2O 的公司哈，工作地点呢是在石景山区苹果园那边。 嗯， 请雨田介绍一下联系方式。 嗯，他的联系方式是18612240422，18612240422，联系人陈露。 好，朋友们，我们即将进入的是这一节的广告，稍后见。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我是俞敏洪。读书的整体上是让你这个人改变了，行为上会有相应的变化，对社会的了解，对自己的精神的丰富性的追求上，它是一种乐趣。只要坚持每天读2个小时的书，1个小时呢，实在不行半个小时，坚持1到2个月，你就会发现你是离不开书。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加我一个。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 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总的来看，今天下午本是以晴为主的天气，能见度还比较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聊着天儿把人招， 听着节目把活找， 找工作招人才何必那么费劲儿呢？赶紧收听职场帮帮团， 都是干货呀。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香露。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人才市场报的雨田。雨田你好。 香露你好。 那么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个不错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好工作。 对、 啊、我们节目所发布的这些职位信息也会在上面啊以文字形式哈、啊、出现，大家可以更好的查询和记录联系方式哈、啊、微信公众号。其实在我们找工作的过程当中还是挺实用的，有些还可以直接的投递简历等等哈。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带来了很多的职位信息，上半段呢跟大家聊了一个话题啊，怎么来看待最近热播的这个职场网剧叫《北京女子图鉴》啊。虽然这个戏遭到很多人的吐槽，但是我们还是得跟大家说一说在北京打拼的这些外来的朋友他们的一个真实的经历啊。 对， 其实别的不说啊，就是光你拍啊这个租房的经历，我觉得就有很多的素材。 没错没错，因为我们这个北京人才市场报也有一个专版是、哦、就是叫租房。 是吧？ 哎，对， 那里面应该有很多故事。 对对对，我经常就是在读我们的报纸的时候，我发现，哎，租房版原来有这么多有趣儿的、好玩的这种各种各样的租房故事。 其实有的也很艰辛呢。 对对，没错。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北漂来到北京寻梦，他们真的很不容易。 是。你比如说碰到合租的啦，碰到这个房东让你提前走的啦， 对对， 碰到这个。中介把这房子又转租给别人了呀、 对对对， 把你的东西扔了，锁堵了，临时要加价了，等等啊，其实这些 是是是， 你要问从外地老北来北京啊租房没有一点点故事，那恐怕没有几个人会说啊没有，都有， 肯定肯定、都有的。 那些年我们在北京租房的日子，我觉得这个电视剧 对 就能活，看标题就能活。 我也觉得是没错啊。这个可说的东西多了。 是，其实雨田，你身边也有很多就是在北京工作的外地的朋友吧？ 没错，因为上大学的时候嘛，然后就有很多好朋友啊，其实他们就是来自五湖四海，然后最终选择扎根在北京。 你觉得他们的经历和戏里面所描写的有哪些不一样的？ 其实我觉得差别真的挺大的。就是我身边的好友，有一个也是女孩子，然后一个人孤身来北京，然后进入到这个互联网企业，然后去做这个相关的市场啊策划这方面。其实您知道就是像这种策划专员啊什么的， 他们平常的工作其实很忙，然后有的时候早上的时候真的是连饭都没法吃，然后就得匆匆的到单位打卡，然后就开始一天的忙碌，然后有的时候周末都不见得能把他约出来。为什么？因为他要去想策划方案，他真的是要去想自己的这个灵感。因为你想在比如说像互联网公司，它其实这种策划部门是一个大部门，人数很多，那你的这个提案是不是能够最终被领导选上，这个是很难的，因为是有很多人都在跟你同时竞争。所以有的时候我见他的时候，然后跟他聊天，我说那个平常说一个什么其他的话题，他想着想着，他突然就说，哎，我觉得好像这个能够写到提案里，诶，这个是不是比较适合我下一期？对，心不在焉，你知道吗？就是有的时候就老想工作，我跟他抱怨，我说，诶，我说你跟我聊天，你怎么还走神啊？怎么还想你自己工作啊？诶，他说没办法，你不知道啊，这个我平常还有租房的这个压力，我平常还有生活的压力啊，你可能你真的不了解，这个很艰辛的。所以这么一想的话，我觉得其实，就是每一个北漂的这个来北漂选择北漂的都是真正勇敢的人，真的很勇敢。 其实在这个戏里面有很多所谓的职场经啊，或者这个职场上升的一些技巧，有一些还是那种有点三观不正的感觉哈，要利用啊，或者是要站队啊，或者是要怎样怎样。你感觉你身边的这些朋友们，包括就是不管是来自于哪的朋友们，都要面临这样的选择吗？ 对，其实在职场上面有的时候因为可能领导和领导之间可能会有这个意见相左的时候，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用站队这两个字是不是，反正因为我的工作环境还是比较就是友好的，但是我同学就是刚才跟您提到的这位啊，他就说在互联网公司里面可能确实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比如说两个队伍，他可能会因为一个同样的一个 idea 然后有的时候会有意见相左的时候。但是我觉得他的前提的出发点一定是因为为了工作，而不是说为了自己什么职位上面的这种啊，一定是职位竞争啊，或者是这种，可能大家就是更多的是为了这份工作，为了这个公司好，然后再去进行一个讨论，理性讨论。 就是我们很难说电视剧里拍的在现实生活当中都没有， 对， 这个很难说，但是就是存在的比例或多或少， 对，没错。 如果这种事情真的是一个很普遍的事情的话，那么每一个观众看完之后就会有深深的共鸣，对吧？啊， 对， 我们公司也这样， 也这样， 但事实上并没有。 对， 对， 有的时候可能我觉得，拍的有一些失真。 所以就是我们在北京工作，在异乡奋斗打拼，真的还是不能够被这些，虚化了的，或者是不接地气的网剧也好，电视剧也好，所误导。 没错， 他们勾画出来的可能是某个编剧所想象出来的职场故事， 对， 或者是某一种极端的特例的啊职场故事，并不能代表你所遇到的环境。 没错，没错。 如果很不幸你的环境就是电视剧里的环境，那我希望也应该是去寻找一种带着正能量的解决的方法，而不是跟着电视剧学坏。 没错，没错，我觉得这个您说的特别重要。就是其实你想，就是现在也有很多我身边的这个北漂族就说，我们不怎么看这种北漂电视剧，我们觉得和我们真实的生活好像还有一定的距离。 你看咱们 是这样的， 经常聊人力资源，这里面有一个情节，就是他那一天不想去，因为要涉及到投票选领导啊，于是呢，他就找了一个做 HR 的朋友，那边呢给他传了几张打点滴的照片，各种手型啊，各种这个打点滴的这个姿势啊，然后呢，他说我挑一张最像我的传过去，这不是教你诈，这不是教你学坏，这是什么呢？ 对，没错，我觉得这个还是不可取的。还有就说什么装病啊这种啊，我比如迟到了装个病啊这种都不行，这个真的都不行。在现实生活当中的话，你千万就是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做一个实诚的人，我觉得这种才是能够 在职场里面能够生存得很好的。 对，本来做一个诚实的人就不是那么容易啊，你要受到各方面的考验， 嗯，对， 包括内心虚荣私欲的这种考验， 嗯， 所以说再加上这样有这样电视剧再给你一助推，就有可能把我们往反方向啊， 对对对， 去拉， 嗯，没错没错， 而影响我们前进的脚步。好，嗯，这是我们下半段啊，接着聊这个电视剧的一些算是观后感吧。 嗯， 我相信每一位朋友啊，在北京工作，在大公司工作，从原来什么都不是到现在呢渐渐有了一些起色，都会有自己独特的感受啊。 嗯， 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吧，这首歌曲来自水木年华，叫在他乡。 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看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就让我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让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那年你踏上暮色他乡，你以为那里有你的理想，你看着周围陌生目光，清晨醒来却没人在身旁，人静的雨夜想起了他，他的挽留萦绕耳旁，想起离别他带来的脸庞，你忍不住哭出声响。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看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就让我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让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你想到未来还不见模样，你看着那些冷漠目光，不知道这条路还有多长，人静的雨夜想起了他。 其实不管是在他乡啊，还是回故乡，都是每个人正常的选择，他可能要考虑自己对于工作的理解，对于生活的追求，对于啊家庭的这种责任啊等等。想问问雨田，就是你们那一年毕业的同学当中， 嗯， 外地同学大概有多少名？ 哎，我们外地同学那可多了，全班可能30多个人，20多个人可能都有。 留在北京的，在现在还在北京工作的有几个？ 因为我现在就是我身边我已知的啊，就是还留在北京的，也就那么3-4个。 哦，其他同学都回去了。 对，其他同学就回去了。 回老家还是去其他的城市？ 他们就是回老家了，就还是选择回到自己的家乡。 哦，那回到家乡再接着找工作，还是那边就有一些联系好的单位？ 嗯，对，因为我的一些好朋友然后现在在老家的，他们就是因为家里面已经给安排好了工作， 嗯， 然后你就来北京求学， 嗯， 然后到时候再回家和家人团聚然后工作。 那他们为什么不选择留在北京，或者是在北京再找机会呢？ 哎，其实我还真的问了就是几个我比较要好的同学，他们给我的统一口径就是觉得可能大城市吧，很害怕这种节奏感太快。有一些我的同学可能来自五湖四海的那种小地方，他们觉得好像自己的家乡这个生活节奏比较慢，而且如果说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生活节奏，他在北京上海这种大城市里面，他难免就是确实是有不习惯的地方。觉得有点快，节奏有点快。 那留在北京的那些同学又是为什么呢？ 我留在北京的同学啊，他们有一个共同点，虽然没有和他们聊天，但是他们给我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都是属于那种特别有冲劲儿，然后特别要强，就是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 看看能不能在这个北京城里面做一番自己的事业。 嗯， 我觉得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共性在。 所以其实，他们的选择也多多少少反映了他们自己的性格特点。 嗯，对。 那么有没有留在北京几年之后又回去的，或者说离开的？ 哎，这个好像还真没有。 真没有， 对，真没有。因为我这几个就是比较好的同学，他们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也有可能中间这个工作换啦，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说我就放弃了。 嗯， 他们就宁可说没关系，我再去找另外一份工作，我再重新开始。 嗯， 不害怕跌跟头，也不害怕从头再来。 其实北京确实是一个机会很多的城市，一旦你选择在这里留下来的话，很难说再 对就是 回去再离开，除非是实在没有工作机会了。 对，而且他们就说，北京是一个其实容易让他们产生眷恋的一个城市，因为你在这个城市里面会有很多很多的机会，会见到很多很多的人，然后会有自己很多很多的故事可以说，所以他们觉得，哎，这样的人生觉得很有意思。 有的人追求的是精彩，有些人追求的呢是平淡。 对， 每一种追求。都应该是活出自己的所情和所愿。 对， 好，那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接下来继续为大家发布职位信息。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找到一些感兴趣的职位，先拿笔记下来他们的联系方式，做一个详细的咨询啊。接下来这家公司可能很多老年朋友听说过啊，叫北京康住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这是在中关村科技园区通州园。他们目前招很多的岗位有 OEM 采购员，这招一名，主要是负责药品器材产品的采购，这个薪酬是6000到8000。还有就是招4名会计，这个请雨田介绍一下。 这个会计呢，它主要就是根据这个财务制度相关规定及管理办法要求，进行各项经费的审核工作，并且编制会计这个分录以及打印记账凭证，负责清理催收各项经费往来账目，还有就是严格控制预算，以及负责打印装订各项费用的总账、明细账、项目账等等。 他这个呢要求是相关专业专科级以上的学历，有会计人员上岗证。能够独立处理全盘账务，这个是招4个。另外招2名新媒体运营，薪酬是5000到8000。 对，这个新媒体运营呢，它主要就是新媒体内容的编辑，还有新媒体平台的运营，热点时间的搜集和追踪。它要求就是熟悉新媒体传播规律，然后敏锐的能够捕捉这个热点网络时间，然后善于网络传播规律的利用。 还有招2名秘书，秘书的薪酬挺高的，6000到8000。他这个要求呢是2年以上秘书的工作经验。主要的工作内容呢是协助总经理和总经理助理做好总经理办公室的工作，是在这个总经理办公室工作。 然后接下来呢是招聘一名质检主管，他的这个薪酬是3000到5000，主要负责日常检验过程品质异常的跟踪和处理，以及负责检验员工这个检验员工作的这个协调安排，还有就是负责监督检查各岗人员的工作绩效以及工作完成情况。 这个要求是大专以上的学历，有3年检验的工作经验啊。另外呢是招一名运动医学工程师，这个是需要有生物医学工程等医疗器械相关专业本科以上的学历，有2年以上大中型医疗器械企业技术研发的经验。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比较核心的岗位。主要工作呢是参与新产品的研发，在产品的优化和改进，另外就是参与研发团队的建设和实验室的管理等工作，负责文件调研、分子生物学实验、实验设计、数据分析和汇报，以及负责和临床医生的沟通和关系维护等等啊。这个薪酬是8000到10000。 然后接下来呢是招聘3名采购员，他的这个薪酬是4000到6000，主要就是负责完成采购目标，然后还有就是协助经理做好采购流程的控制，并提出优化建议， 分析供应商市场信息，然后收集相关的信息，确定短期和长期的供应商及供应链渠道。 是。那么这个岗位呢，要求是一年以上的相关工作经验，大专及以上的学历，药品类、管理类、物流类相关专业。工作地点刚才说了，是中关村科技园区在通州的一个产业基地啊，在通州。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是8059-5184，8059-5184或155-102-66766，155-102-66766，联系人于飞。 马上要到6.11国际儿童节了，其实还有很多跟孩子有关的公司啊，目前是如雨后春笋一般的出现，这里面包括一些创业公司，也包括一些原来就一直在这个领域里面生根的一些公司。下面这家公司呢，他们是要打造中国童星基地啊，挖掘和培养多元化的童星，叫做北京众星视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招很多岗位，有舞蹈编导，有音乐指挥，有少儿经纪人、经纪人助理、幼儿教育老师等等。我们一个个来说。 这个舞蹈编导呢，他的这个薪酬是8000元以上，招聘人数是2个人，主要就是根据公司演艺要求负责歌舞类的创作及编排工作，还有就是演员的形体训练，监督演员的演出质量等等。 这个包住宿、包中餐，还有招2名音乐指挥，薪酬是8000元以上，这个要求是音乐学院的这个毕业，另外还能够配器，负责交响乐团和室内乐团的指挥和管理工作。另外招10名少儿经纪人，这个经纪人呢，市场营销啊、艺术啊、传媒相关专业，性别和年龄都不限。 然后就是招聘10名经纪人助理，然后他的薪酬是10000到15000 啊， 然后也是主要就是负责定位选手市场，然后挖掘有潜质的练习生。 这2个岗位薪酬都是10000到15000哈。 对。 另外招15名幼儿教育老师，这个呢是薪酬4000元起，要求是幼儿或相关专业毕业，有教师资格，从事幼儿教育3年以上。刚才所说的这些岗位啊，来自于一个做少儿艺术的一家公司。那么他们的工作地点是在大兴区。 对，然后他的这个联系电话是1358-158-6008，1358-158-6008，联系人范书良。 好，我们再来看一家很有名的公司，就是3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乳品私厂，目前在招人啊。简单为大家介绍一下啊，他们招焊工1名，薪酬呢是3350，还有50块钱的这种有零有整的。这个要求是中专毕业，有焊接经验和焊工证。另外呢就是上五险有参补，如果愿意学氧气焊者会优先录取。有钣金加工、制冷设备装配或气焊类相关工作经验也是优先录取。另外就是招2名包装工，薪酬是2000到4000。 然后他这个包装工呢，他主要就是钢资加计件，然后全勤，然后还有参补。接下来呢就是数控机床操作工，他的这个薪酬也是3350元以上，招聘人数是2个人，主要就是按照图纸工艺文件技术标准进行作业。 另外招1名车间灌装机手，灌装机啊，薪酬是4000到6000。这个呢就是工作内容稍微多一些啊，程序上面要求高一些。那么以上的工作地点都是在昌平区的南口镇那边，昌平区南口镇，如果大家住在那附近的话可以去联系一下。 他的联系电话是6978-1486，6978-1486，联系人台女士。 好，最后一家工作来自于中节能运龙北京水务科技有限公司啊，这个主要是做这个 污水处理呀、城镇供水的业务的一家公司。那么工作地点呢是在通州区，在通州区玉带河东路那边。他们招十名工程机械维修工，这个薪酬是3000到5000。 这个工程机械维修工主要就是负责熟悉厂内所有电气设备及线路布置，以及对厂内所属的一切电气设备的维修与维护。 他这个要有机电类相关专业啊，中专级以上的学历，2年以上的相关工作经验，熟悉水泵啊、减速机啊，还有各种设备的故障诊断和维修啊。这是一个。如果有污水厂同种工作经验者呢，会优先考虑。另外招20名运行工，薪酬是2000到4000，这个主要是负责污水处理的一些具体的工作的操作。 然后他的这个要求是这个大专以上学历，然后化学及排水环境工程相关专业毕业。 另外招5名变配电运行值班员，薪酬是2500到3500。 它主要就是配电室的这个运行值班，然后做好供电设备然后设施的维修保养工作。 好，这个呢对年龄有一定的要求，25到45岁之间。学历呢是中专级上的学历，要有3年级以上的高压电工或高压配电室运行值班经验。这主要是一个值班运行的一个岗位。招5名电工，这个在物业工作过也可以啊。 对，然后他的这个薪酬是3000到5000，然后就是负责日常维检和运行班值班都能做。 对，但这个要求呢是有高压电工本，要有高压电工本。最后一个招聘岗位是招5名化验员，这主要是水厂的水质化验工作啊。招5名，薪酬是2000到4000。要求呢是大专级以上的学历。 对， 另外就是水处理化验、环境工程专业化验等相关专业。好，以上的信息刚才说了啊，是在通州区玉带河东路那边啊工作。联系人， 联系电话是1391-060-2799，1391-060-2799，联系人许艳红。 好。那到这里，今天所有的职位都为大家发布完了哈，大家也可以关注好工作微信公众号啊，去查询更多文字的信息。 没错， 还有几十秒结束了。雨田，你最近有没有在看一些跟职场有关的比较好看的电视剧？你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其实呢，我最近在看的一部电视剧呢，是一部韩剧，然后叫做《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它虽然讲的可能是偏重于这个感情生活多一些，但是我觉得因为是韩剧，它有一点让我觉得写的比较好，就是女主的这个工作。因为它虽然不是一部就是非常专业的这个职业剧，但是它在职业上面讲的就非常专业，都是干货。 好，我们的节目也是干货。 对， 希望各位朋友能够找到好工作。接下来是北广购，朋友们明天见。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品味春茶香，绿色共分享。无裕泰汇萃明优绿茶，鲜爽好喝不贵。 看不到光明的我，因为你的角膜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颜色。 本以为我的后半生只能在病床上度过，直到有了你的心脏，我又感受到了真实的脉搏。